五愁，五花马前又愁，忽而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苏康桑，我领读的作品是《被教授节选》。我相信江南的每一个婴儿第一次睁开眼睛时一定会看到树，至少也闻到过树。树就在屋外，从老屋的每个缝隙里渗进来淡绿色的呼吸，提前让一个婴儿感受泥土的味道、雨水的味道、清晨的味道、早晨和黄昏不同的味道，万物生命之初的清纯味道。 我是文学中国领读人赵赵，今天我领读的作品是雨巷，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。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，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， 丁香一样的芬芳，丁香一样的忧愁， 在雨中哀怨，哀怨又彷徨。 感谢我们所有的领读人。 叶志明先生 应该是古稀之人了吧，你看他那个激情澎湃，将进酒，还有委婉到来的 熟悉的雨巷。 那我们这些各种各样的作品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向着一个目标，就是让我们再去拥抱文学。史航，你觉得刚才这一段领读有什么特别让你感动的点？ 我记得就是以前我看过一对联，上下各是古诗中一句，劝君更尽一杯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就这个我古诗中间这种对仗是很容易叫集句联嘛，就变成一个对联，就说明古人其实他们之间呢是对得着的， 是 虽然不同时，但是呢他们生气相投。包括梁启超当时急过更能消几番风雨，最可惜一片江山，这些都是讲。所以我还是对诗词这个更有感受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就传另外一种读法，忽而将出换美酒嘛，那我们就说将而忽出换美酒，不要再孩子了，换酒 换美酒，人家可爽。 看春晚，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20特约播出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。 大家好，我是易开德品牌代言人王一博。易开德，一个专注净水器的品牌。 易开德净水器搭载净泡 RO 膜，十层净化，过滤更干净。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有售。 我家吃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了。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，油酸含量75%以上，油酸多多，健康多多，香味多多。 我想象国财领航， 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， 大师精造，真实年份。 学出版社百位名人迎新领读，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正在播出。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年特别节目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。如果说朝花夕拾是关于时间，那么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则是关于岁月。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一起在领读中追忆似水年华。 朝花夕拾呢是一种自然的状态，也是一种精神的状态。那实际上很多话都已经把我们的自然和我们的精神世界紧密的勾连。朝花夕拾，春种秋收，斗转星移，周而复始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但是又有一些话在我们去和自然相融的时候，又在自然当中能够生长我们自己，比如说不能与草木同腐，枉过此生。那在朝花夕拾当中啊， 我们会有一些积极，也会有一些无奈， 会有一些纠结，也会有坚守的梦想。 董强老师， 董强老师， 刚才听到朗诵戴望舒的雨巷啊，就让我想起一件小故事，就是当年我在巴黎啊，就看到了一条小巷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，哎呦，这个地方很有意境啊。然后呢，当时我正好在研究诗歌什么的，哎，我就好像仿佛听到了戴望舒的雨巷。后来就是不知道怎么，我一查，戴望舒在那儿待过。戴望舒当年在巴黎的时候，就在那个小巷里面，就我当时就真的就想到了戴望舒，然后想到了那 有名牌， 没有，那因为他没有到那个啊，就法国也没有 看到结着丁香一样长。 他当时我就说，所以我就让我想起当时一下子我就觉得听到了他的版本，然后又听到了这个法语的译本，我脑子里自然而然的就是啊，这个苏拉布里啊，维甘巴哈布里啊，就让我联想到，其实今天请我朗诵一段普鲁斯特吧，关于这个时间的。然后呢，我本来想的用法语读，但是我发现周克希先生这个中文版本啊非常好，因为我要学了说了法语呢，更大家都听不懂啊，所以呢，我就还是用中文来念一下。我觉得他还是翻译的，把普鲁斯特那个味道，把你刚才说的对时间那种感受，又像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啊。追忆逝去的时光，普鲁斯特，这一记忆，这一有某个一模一样的瞬间，远道而来。从我脑海深处唤醒摇动，并使之升起的往昔的瞬间，它真的能浮生到我非常清楚的意识层面上来吗？我不得而知。现在我又什么都感觉不到了，它停住了，说不定又沉下去了，谁知道它是否还会从夜一般的混沌中升腾起来呢？我必须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从头来过，俯身向着隐在深处的他，而每一次又总是那让我们在所有艰难的任务、重要的事业面前望而却步的怯懦，在劝我就此罢手，去喝自己的茶，想想自己今天的烦恼和明天的希望就够了，这些事儿怎么翻来覆去的都没关系。骤然间，回忆浮现在眼前。在贡布雷，每逢星期天，因为这一天我在望弥撒之前不出门，我到莱奥尼姑妈屋里去向她道早安的时候，她总会掰一块小的马德莱纳在红茶或断花茶里浸一浸，然后递给我。刚看到马德莱纳小蛋糕，尝到它的味道之前，我还什么也想不起来。也许是由于后来我虽说没再吃过，却常在糕点铺的货架上骗他们的形象就脱离了贡布雷，而与更近的其他时日联系在了一起。也许是由于这些被抛出记忆如此之久的回忆全都没能幸存，一并烟消云散了。物体的形状，糕点铺里那尽管褶子规规整整，却依然那么风韵性感的贝壳状的小蛋糕，会变得无迹可寻，会有。